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或者即是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毓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其实我哋前年出呢本书嘅时候咧，咁啊其中有一章咧就叫《权奸卖港实录》，咁啊逐个点啊，咁啊主要咧就系分两个部分，全部都系政府入边嗰啲人啦，咁立法会议员嗰啲当然唔系啦，系嘛，咁就由行政长官到呢个三司十三局，到行政会议嘅非官守成员嗰十三个人。再加埋嗰啲其他中央任命嘅主要官員，包括呢個廉政專員啊、警務處長啊、國家安全處嘅主管啊，同埋審計處處長啊，係嘛？甚至海關關長啊咁樣，咁個政府個名單出咗，即係成份喺度。咁你香港搞到咁，你咪成個政府都要承擔個責任啊！咁但係後邊咧，我哋就揀咗一啲人出嚟啊，即係屌你乜？我認為呢啲人啊，咁除咗呢啲，仲有中共建制底下的香港人，包括两个即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啦，董建华同埋梁振英啦，前特首嘛，系咪？咁仲有谭慧芝呢个契，呢个即系呢个即系又系屌你咩？呢个当年港英嘅走狗系嘛？跟住就屌你即系啊，呢个就做北京嘅走狗，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系嘛？咁啊，仲有人大常委，香港得一个嘅啫，谭耀宗，仲有咧就系、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陈云毅教授，全部都是港奸。第一个讲的呢就是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占了几页纸的，你都真的。咁大家可以翻翻嚟睇啊。一早我哋就已经是判咗佢死刑噶啦，大佬，系嘛？跟住就到其他嗰啲司长啊，啊，咁连。其中一个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汤家华，我都将佢列入呢个港奸榜，如果你卖港权奸，所以而家你睇翻咧就真系啊嗱，所以历史好紧要嘅，呢个就一个记录，全部喺晒度嘅。第一后人做研究嘅时候咧，可以揾呢本书嚟做一个蓝本，睇下边啲屌你咩，大家要报仇嘅呢啲喺晒度啦，份名单。咁我喺19年寫嗰啲文，我輯錄嗰啲19年、20年嘅文，嗰陣時我即係仲未俾東方炒魷嗰個專欄，係咪？點解2019年嘅9月就冇啦，係咪？2019年嘅9月就冇得寫啦，因為嗰陣時即係個形勢越嚟越咩嘅，係咪？之前寫嘅文，係咪？每日見報嘅，係咪？其中即係有80%係講呢個政府嘅。而80%讲呢个政府之中咧，绝大部分系讲林郑月娥嘅 ，OK。 而家即係翻翻呢本書睇翻就其實就全部啲資料喺曬度啦嘛。咁當我哋係根據新聞嘅事實，咁跟住然後做分析評論噶嘛，係咪？我將佢分咗類嘅，其實係嚇。咁啊，講管治啊，講乜都有嘅，全部都係講林鄭月娥，講個政府嘅係嘛？2019年6月15日嗰篇就叫《管治之道》，咁我官逼民反，香港蒙難嗱。嗰陣時啲反送中咧已經即係超過。即是100万上街的了试过是吧跟住呢第二日那篇就叫林郑之败那时候已经讲他败的你这个即是你这个所谓逃犯修订条例这个这么举措是吧注定失败的。跟住呢一篇呢每日的我读条标题给大家度日如年就讲这个林郑月娥。多次重新修订逃犯条例不是中央的指示是特区政府为了堵塞法流例动而做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一直理解尊重和支持。但是呢我说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美国和西方社会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之势而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又升高抗争的姿态在北京来看林郑修例呢就暗于自见不得其法是不是没有虚行当前国际形势逆转引致外部势力可以借题发挥藉香港问题向中国施压是不是就为中央添烦添乱那时候这样讲所以我刚才讲到他死因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是19年所以这些最好了可以看回的嘛屌你白纸黑字是不是有没有错有没有分析错误评估错误大家可以嚼我的嘛是不是好啦跟住第二日那篇另外一篇现在讲六月六月份是日日的我揀出来的嘛出来本书是吧林郑去留是吧咁我提到即是这个非建制派和建制派那些政治人物对他那个去留的看法的。咁另外一篇呢叫做丧家之犬。就讲他呢在这个2019年6月18日政府中报见传媒的时候是吧咁就即是他说对那时还好比较 humble 一点的讲的因为即是丧家之犬嘛见那时即是中央还没出面即係嚇，去幫佢所謂止亂制暴嘅時候，佢就話咧經過連續兩日嘅星期日大型遊行，市民透過和平理性嘅遊行集會，表達對修例嘅憂慮，對政府特別佢個人嘅不滿同失望，都已經一一聽到，會認真反思、反省咁樣。喪家之犬嗰陣時係好明顯就面臨嗰個政治危機，跟住危如累卵我即係淨係讀啲標題啫，歷史在笑啊，跟住一篇就可曾悔和，偏偏咧就係500字嘅啫 ，OK， 500-600字每日見報嘅啊，咁所以咧翻睇翻呢本書咧啊，咁我哋再睇下以後嗰個發展，咁你話佢有咩可能？屌你咩真係～正路就是中间就应该要掹佢落嚟。但是那时候北京那个考虑就是我中间掹咗佢落嚟可能仲乱。同埋呢是视人以弱屌你益咗你嗰啲屌你真係咪中咗个口实就为啲外国势力屌你真係得情囉。是吗佢会咁样睇㗎嘛你咪。即係共产党系会将呢一个佢将呢个排喺第一即係比较高嘅位阶。即系唔可以我认低威，你明唔明？我掹佢落嚟咪即系我认低威啊，系嘛？唔系话我顺应民意，屌你唔俾，喂中途就斩咗佢，系嘛？咁你董建华都试过第二任中途就斩佢啦，系咪？董建华嗰次23条就系因为23条咁样中期俾人斩噶嘛，23条系嘛？喺冇办法通过23条咁样落台噶嘛？咁你而家呢个反修例？即是流产咪这个修订条例修订逃犯条例流产咁你咪要承担个责任啊。但呢个唔系国安法嚟㗎嘛系咪呢个本地嘅一个法律嚟㗎将原有嘅逃犯条例修订㗎嘛系咪咁如果你掹咗佢落嚟咁咪即系喂 即係外國嗰啲説三道四係啱咯，係嘛？咁佢梗係唔會喐佢啦，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屌你閂埋門咪揼佢咯，係咪？所以佢而家話2019年已經表達遲意，喂，唔係話冇得留任添啊，可能就即係唔想做添啊，有可能係咁，你可以咁樣解釋噶嘛？有啲人覺得係咪？你大家去即係事後做分析，咁但係我就唔會咁樣睇嘅。屌你就喂，佢俾你捱埋呢幾年，即係捱埋呢兩年，係咪？跟住你就屌你，梗永遠都係自動話唔做噶啦！屌你，唔通喂佢宣布我免你職啊？咁樣係嘛？好難睇啊嘛，係嘛？你包括董建華都係自己話佢腳痛啊，身體唔舒服。屌你咁有咩道理做下兩三年就話自己腳痛唔做嘅咧？係咪？所以呢個唔係佢不尋求連任係咪？而係中央好清楚話俾佢聽，你冇得連任，你唔使諗係咪？即係個事態發展到咁樣，係咪？有冇可能有得連任咧？係咪？所以我睇翻我自己呢啲，即係過去，即係19年到2020年寫嗰啲文，好清楚噶嘛，係咪？因為我哋因為你每日嘅專欄有一個問題，每日嘅呢啲咁嘅時事評論嘅專欄咧，就係、是、你要貼近嗰一日發生嘅嘢嘛。譬如今日發生嘅嘢，我今日就寫，聽日就見報嘛。你明唔明啊？係咁樣噶嘛。所以有曬日子，有曬性，所以好多時我哋做一啲即係話整理一啲資料嘅時候咧，嗰陣時我哋有剪報就係咁解啦。咁後來我就將啲剪報 scan 咗，就擺咗上雲端，係咪？咁啊隨時可以攞翻出嚟睇 N 咁多年前幾十年前嘅文我都有嘅。OK， 咁呢啲咪咯，係咪？有本書喺度出埋本書更加清楚。書我哋有個書稿噶嘛，你我唔使再抄翻啲報紙嘅剪報噶啦，係咪？有個書稿，書稿咪即係 upload 咗上去咯，係嘛？咪擺咗個有個 database 咁啊！即係呢啲就係將來，譬如話啲人要做研究嘅時候，我哋俾呢啲佢咁啊，可以做研究啦。香港即係呢兩年嗰個政治形勢嘅發展係咪？所以有時寫文係好嘅，講都屌你，即係而家講完就啲人聽完就算噶啦嘛，係咪？白紙黑字留喺度嘅大佬係咪啊？咁咪睇到成個形勢嘅發展咯，所以我哋嗰陣時日日寫專欄有一個好處就係咁。咁我最近因為隻手啊，你咪即係寫唔到嘢，咁所以我呢個鬱敏特區都係斷斷續續，係咪？我本嚟一個禮拜三篇嘅嘛，係咪先？係咪？咁嗰啲文留低係有用嘅，係咪？咁而家咪睇到成個脈絡啊，香港嗰個發展，而家咪即係屌你！當然我哋一早就預告死亡㗎啦，話香港已經係咪？咁但係有啲導致香港沉淪同埋死亡嘅呢啲咁嘅人係咪？呢啲咁嘅賣港權奸，佢哋係必須要屌你咩啫？接受呢個人民嘅審判、歷史嘅審判。當然我哋大家係會比較悲觀咧，就係因為共產黨係好強大，係咪？蘇花而家都係好強大，共產黨幾時冧啊？即係我哋唔會去盲目樂觀。你共產黨一日唔冧，屌你香港都係死嘅，係咪？呢個已經係唔使諗嘅啦，係咪？即係19年呢一場反送中運動，喂，真係波瀾壯闊。當然啦，係失敗嘅，以失敗告終。但系呢个过程里边咧，系唤醒好多人啊嘛，系咪？即系付出嘅代价非常之惨重嘅，系咪？但系唤醒好多人，特别系呢啲西方嘅文明国家，佢哋重新认识中国。当然啦，嗰啲左交啊，屌你咩西方嗰啲左交啊，屌你自由，即系所谓自由主义者啊嗰啲，屌你咩即系嗰啲危害都好大嘅，老实讲。是不是而家美國都仲仍然有一啲人屌你認為要同中國一定要同佢 reset 嘅我話俾你。呢個係事實。咁人哋民主國家你冇計㗎喎係咪係咪即係要靠大家個道德力量明唔明一樣嘅你話你過去呢20年佢收買咗幾多外國人呢收買咗幾多外國公司收買咗幾多知識分子係咪滲透咗幾多地方所以你台灣而家屌你咩喺度成日搞埋嗰啲即係無謂嘢，屌你咩喺度搞黨爭，搞呢啲意識形態。其實你已經俾人滲透到屌你咩周圍都係噶啦，老實講，係咪 屌你办张居留证，办个永久居留，你都话屌你咩？佢喺大陆出世嘅，有危害国家安全之嫌，唔俾佢。屌你咩？你几多人而家喺大陆嚟台湾来回出转，系嘛？屌你真系神早俾人渗透晒啦，大佬！最近最好笑，屌你国安局去立法院做报告，话有一个网站叫台湾小伙，呢、這个就是中共搞认知作战。咁佢讲啲咩啫？佢喺度歌颂屌你乜中国政府，即系乌克兰撤侨点嘅成功啫嘛？咁会影响你台湾民心士气咩？屌你！佢竟然系国安局嘅业绩嚟个屌，真系话喂国安局系做反渗透、反情报，屌你乜搞特务战噶嘛？大佬，你就去网上搞大陆嘅网，你话网呢个大陆网军喺呢度，屌你就系渗透，咁点咪 ban 咗佢咯？大佬，系咪呢啲都攞嚟做报告？你话屌你，你搞国安国家安全，喂，屌你一个大陆嘅网站，屌你，咁你话呢啲系大陆嘅网军，屌你喺度搞认知作战，影响台湾嘅民心士气，台湾人点会信佢讲嘅嘢啫？即系等于王安噏嗰啲嘢，洪秀柱讲嗰啲嘢，咁你台湾人点会 buy 啫？咁点会构成影响台湾嘅民心士气咧？系咪？最近有个曹希成好巴闭啊！屌你，反对马英九，反对呢个苏起九二共识、一国两呢个一中国表，咁啊人有反对，反对都唔紧要，佢讲啲嘢好捻好笑，系咪？即系你，即系嗰个时代，咁你咁苏马都不在其位，都冇影响力噶啦，而家大佬系咪？而家仲有邊個會講一中國表啫？係咪？你而家跟住落嚟嘅形勢就是國民黨永唔係呢個國民黨已經喺加護病房 ICU 啦，已經係係咪？屌你！國民黨喺 ICU， 屌你！呢個民進黨就永續執政，屌你！一黨獨大，台灣嘅形勢未來十年都係咁嘅，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完全冇制衡力量嘅，可以話俾你嘅啦。仲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呢度而家，咁你死得未啊？屌你真系，仲要好得意。最近王喜事件就令到我觉得真系，唉，屌香港人呢度系备受排挤。嗱，王喜当然唔啱啦，啊，即系嗰个表达方式有问题，同埋 Facebook 系咁铺呢啲嘢，你系黑人憎，系嘛？咁但系嗰啲人睇到嘅，即系台湾人嗰啲人睇到嘅反应，嗰种对王喜嗰种围剿咧。你又睇到你喂，你會心寒。香港人喺呢度，你真，你唔好講錯嘢，你唔好撚得罪佢哋，你真係死無全屍。我而家話俾大家聽，王喜你而家係咁俾人圍攻啊、插啊，你真連陳時中都開口啊，幾大鑊啊？你話真係係咪？但係喜咧就真係嘅，啊，即係你俾人懟到流鼻血，咁可能呢之前即係做呢啲篩檢都有嘅，咁你咪當場交涉，咁如果幫你處理咗咪算咯，係咪？咁你又唔係，屌你啫，即係呢啲真係嚇。咁，啊，但係嗰啲圍攻佢嗰啲人講嗰啲嘢都之不理性，同埋嗰種表達方式，屌你有冇同大陸啲小粉紅係鳩樣嘅原來？啲小粉绿同小粉红一样嘅，小粉蓝全部都一样嘅，唔系小粉红你话人哋呢度有小粉蓝，屌你啊！又有小粉绿，屌你！又系嗰啲网军打飞机，屌你就唔屌你无名无姓又有系嘛，假 account 又有咁系咁揼系嘛？所以睇到王喜铺嗰啲嘢下边嗰啲留言，你就心寒嘅系咪？香港人系。一定是被人排挤的。这里是赌国，另外排他性很强的。当他是大中国主义的时候呢，即是蒋氏父子时代，因为他要反攻大陆嘛，他中华民国嘛，他中华民族，他复兴中华民族嘛，要是不是这里是复兴基地。那时候反为不会排外。是不是海外的华侨他要四海归心，是个标题叫四海归心，是不是年年国庆呢就哇 全球各地的华侨来参加双十国庆这样的。但是现在不是。而家系百分之一百个赌国心态，你知唔知？屌你目光如豆，短视系咪？即系对共产党咧，屌啊嘴巴就反抗，屌你咩？但系实际就唔够强硬，屌你咪得个斋托。 唉，做王氣好運啦、啊、屌你真係，我哋又無能為力嘅，你幫唔到嘢嘅，幫唔到嘅，係咪？咁但係我認為佢嗰個表達方式係有問題嘅，係咪？你做咩仲要戴住個流血嘅口罩啊？又鋪上出嚟，跟住又話要通緝嗰個醫護人員，屌你用呢招啊！你向我自首咁點？屌你真係，你明唔明？即係呢啲咁係真係黑人憎噶嘛？係。佢整傷你又好乜到咁，當時咪即係解決，當時就可以解決噶啦嘛，係咪？咁如果當時個處理方式唔適當嘅時候，咁咪通過即係一啲有關嘅渠道係嘛？你咪去投訴咯，或者咩咯，冇辦法噶啦，係咪？講句難聽啲，寄人籬下，而家屌你咪人在屋檐下，就係咁噶啦，有咩辦法？唔係個個好似我咁咧戇鳩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屌你咪，我話知你啊，係咪？你要留喺度嘅係危險嘅，你明唔明？做呢啲嘢咁，但係點咧？可以點咧？係咪？咁啊？咁但係台灣都仲好咧，始終都係一個民主國家，係咪？咁呢啲咁嘅人，即係你要圍攻王喜嗰啲人，屌你咩？有啲人唔知頭唔知道，你睇翻嗰啲留言，屌你真係驚嘅，係咪？你嚇到你唔敢講嘢嘅大佬，講錯一句俾人揼嘅，但我哋呢啲冇所謂。我喺香港嘅時候俾人揼啦，屌你諗咩啫？係咪唔爭在台灣俾人揼？屌你咩？你喺度打飛機，你又奈我唔何嘅係咪先？咁所謂啫係嘛？你係最好叫台灣政府驅逐我出境嘛？你有冇呢個本事？你冇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佢哋嗰個意識形態嗰種思想嗰種排他性咁強咧，係好恐怖嘅。即係我覺得王喜，即係佢今次個處理方式係絕對100%有問題嘅，係要檢討嘅。OK， 但係嗰啲攻擊佢嘅人，亦都係小題大做，係咪啊？何必要咁啫？哇！嗰啲用詞好惡毒噶，哎呀，台灣那麼可怕，那你來這裡幹嘛？死回香港啊！啊，去你們的祖國啊！咁啊，屌你老味，咁撚樣。你睇到喂呢啲同嗰啲小粉红有咩分别啊？一模一样，屌你真系系咪？成日话自己唔系中国人，我成日讲嘅，100%中国人嗰啲所谓，屌你咩？100%，屌你走后门啦，游说啦，讲关系啦，只问立场不问是非，100%嘅中国人，屌你啦，咪真系，我哋系香港人，屌你啦。扯下越扯越远添，我最中意讲讲啊，屌扯到冇雷公咁远，系嘛？啊，喜祝你好运啦，真系，拜拜。